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9集，从良三。 什么不同？ 谢景行一边说，一边在临窗的位置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，顺着高阳的目光看去。只见宝香楼的楼下一辆马车方停，从里头下来几个人，为首的一个人正是莫晴，莫晴身后却是跟了三个少年模样的人。 以往姓莫的都是独来独往，怎么今日来了这么多？这是什么要吩咐的？ 高阳拖着下巴打量。 我看看。 季雨舒伸着脖子看去，灵光一现。 莫非是沈小姐其实是以银子来嘉奖做得不错的下人，下人干得好的就赏他们去宝香楼一日游。哦，我也想当沈小姐府上的下人。 边儿去。 高阳将季雨舒的脑袋拨开说道。 我怎么觉得这几个人看着有点眼熟啊？ 话音未落，就见谢景行一口茶喷了出来。 那三哥。 被喷了一头一脸的季雨舒手忙脚乱地跳起来，一边整理衣裳一边怒道。 你干什么？ 谢景行没有搭理他，目光颇为意外地盯着楼下几人说道。 竟然自己来了。 自己？ 高阳抓住他话中的意思，往下仔仔细细地一看，看清楚时也差点仰面翻倒过去。那为首的粉雕玉琢的小公子不是沈庙又是谁呢？普天之下还真有女子女扮男装来逛花楼的，若非亲眼所见，高阳还以为只有戏本子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。沈庙随着莫晴进了宝香楼，门口迎客的姑娘瞧见莫晴，驾轻就熟地迎上去笑道。 呀，莫爷，还是点流云姑娘吧。 莫晴点点头。那姑娘似乎这才注意到莫晴身后的几人，迟疑了一下。 这几位 和我一道的。 莫晴开口道。那姑娘先是一愣，随即想到了什么，神色促狭地看着莫晴。 倒是没想到莫爷好这一口，没事儿，人都玩得热闹。 金哲和谷雨一听立刻红了脸，莫晴也有几分不自在。这一行人中最坦然的便是只有沈庙了。那姑娘领着他们往流云小筑里走，莫晴几乎成了宝香楼的常客，这里的姑娘没有不认识她的，倒也见怪不怪。只是如沈庙几人这般清秀的公子哥倒是不多见，尤其是沈庙生得粉雕玉琢，不时地有姑娘嬉笑着往这头看来。待到了流萤小筑，领路的姑娘敲了敲门，对着里头道。 流萤，莫爷来看你了。 说罢又对莫晴几个说道。 哪吒就先下去了。 莫晴推开门走了进去，梳妆镜前正坐着一名女子，衣裳松松地披在身上，一头青丝如瀑，正对着镜子梳妆。听见动静，头也不回地道： 哟，你今儿来得倒早。 金哲和谷雨诡异地看了一眼莫晴，莫晴轻咳了两声，说道： 不知我。 刘莹梳妆的手一顿，转过头来，瞧见沈庙几个，心事一怔，随即俏脸爬上一丝怒容，问道：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我…… 不等莫晴说完，刘莹又冷笑道： 哼，说是想要这么玩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出两倍银子。 此话一出，这不仅惊蛰和谷雨，连沈庙也目光诡异地朝莫晴看过来。莫晴有些窘迫，不知道前几日待他态度缓和不少的刘莹为何今日大发雷霆， 并且那种冷冰冰的疏离又开始出现了。流萤姑娘，在下是莫晴的主子。沈妙开口打开僵局，她微微一笑。我们今日不是来玩的。惊蛰和谷雨想蒙上自己的眼睛，只恨不得自己不能装作不知道。听见主子二字，流萤愣了愣，目光警惕地将沈妙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。沈妙走过去，惊蛰和谷雨连忙将桌前的凳子搬到靠近流萤的地方，等沈妙坐了下来。 是你让莫晴天天来点我牌子的？ 流萤问道。沈妙点点头，流萤一手支着下巴，目光倏然变得风情万种。 公子这么做可就让奴家不明白了，莫非是对奴家动了真情？ 莫情望天，流萤到底是欢场女子啊，做起这套风月场所的派头来可谓是炉火纯青。惊蛰和谷雨却是面露鄙夷。沈妙看着他，流萤姑娘以为如何？流萤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沈妙，目光顿了顿，忽而笑了。 这位姑娘想玩戏本子里虚晃假放的把戏？ 竟是一眼识破了沈妙的女子身份。沈妙也不意外，她本就生得清秀，做男子打扮的时候肤白如玉，眉目婉然，行走之间又过于秀气，认真一看自然逃不过别人的眼睛。我想替你赎身。沈妙开口道。流萤笑不出来了，他迈入宝香楼的时日不短，到了现在自然比不得当年红极一时的风情，过问他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更别说花一大笔银子替他赎身了。 姑娘的意思流萤不明白。 我曾侥幸得过一方帕子，是难得的双面绣，明棋会双面绣的人举国只有数十人罢了，多方打听得知是出自流萤姑娘之手。 你 流萤双手一紧。 你如何得知出自我手？ 沈妙摆了摆手。我如何得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有一处绣房，还缺个绣娘，流萤姑娘有没有兴致替我管理绣房？流萤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忽然笑得花枝乱颤。 姑娘，你不会是想让我从良吧？ 惊蛰和谷雨有些不满流萤此刻的神态，莫晴也微微皱眉。多少风尘女子渴望洗尽铅华，流萤尚且年轻，如果洗去风尘，未必就不会有一个好前程。 我自小就被人卖入此地。 流萤面露轻佻。 学的是房中术，只懂如何讨好男人。姑娘让我打理绣房，出卖苦力，那等苦日子我可过不来，就不怕我将绣房弄垮了？ 沈妙盯着他微笑道。垮不垮是我的事，可干不干是你的事。只是这对我可有可无的一件事，对你却是能够脱离此地的唯一生路。世上有千般人，万行业，个人有个人的活法，对于我来说并不觉得青楼女子就比人下贱，可是世人眼光如此。就如同我的莫侍卫同样也是为奴，可却不会有人瞧不起他。我的贴身丫鬟有的人甚至会羡慕他们。事情如此，人分三六九等，谁不想当人上人呢？谁又想每日都被人戳脊梁骨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